就在此时，一支作战班组进入一片山体，他们警惕着四周，却不妨空中有两个壮硕的人影从山上跳下。要知道，这可是直壁，山体与地面距离差不多有将近20米的高度，寻常人跳下来非死即残。可是两个北方的蛮子却魂不在意，只见他们从天而降，将巨斧劈下。作战班组的人听到动静便抬头看去，可是来不及了，他们只能看到巨斧当头劈落。 P5092 看到这里便皱起眉头，因为那班组长一抬头间，巨斧在屏幕上仿佛冲他劈过来似的。不过 P5092 并未慌张， 他立马交代这数十支作战班组的前线指挥集结，准备围杀这两名蛮子。 P5 心中叹息一声，虽然这两名蛮子必死无疑，可那支遇袭的作战班组怕是要牺牲了。可就在这一刻，那屏幕中越来越近的蛮子胸口突然爆起血花来，而后硕大的身躯仿佛被什么力量推了一把，直直地撞向山壁。那不知何处而来的力量将蛮子劈砍的动作给硬生生打断了。 P5092 在通讯频道里疑惑， 发生什么事情了？ 长官，是狙击手，有两名狙击手同时开枪命中了这两名蛮子，我们只听到了枪声，应该是大口径的反器材狙击步枪，但是不知道狙击手在什么位置。 狙击手？ P5092 有些疑惑，在侦查清楚地形之前，他根本不会派狙击手出去，不然狙击手和蛮子遭遇，那就是一场灾难。所以这两名狙击手根本就不是他们火种的人。奇怪了，这是哪里冒出来的狙击手，而且还非常厉害。 P5092 之所以说这两名狙击手厉害，是因为这看似简单的两枪并不简单。首先，前线指挥说无法确定狙击手的位置，可他们地毯式搜索时撒的网非常大，那么多人都没法确定对方位置，那这狙击手最起码也得在900米开外了。900米以外，两枪都命中蛮子胸口，一枪毙命，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要知道，这俩蛮子先前一直在隐蔽，从他们现身到劈斧下落的过程不过短短一秒的时间，而狙击手发现蛮子现身后要立刻计算弹道，然后在蛮子下落的过程中，狙击手需要扣动扳机让子弹跨越长空而至，精准地落在蛮子的胸口上。前线指挥在通讯频道里询问， 长官，是否追捕这两名狙击手？ 先搜查附近的蛮子，小心一点，这些人看起来魁梧壮硕，缺心眼一样，但实则心眼很多，非常喜欢暗中埋伏。至于狙击手，起码现在看起来和我们有一致的目标，可以等排查结束之后再寻找他们。 不是不找，而是要分清主次，而且大敌当前，既然双方目标都是杀死蛮子，那火种自然不会把他们当作敌人，就算找到也是希望他们可以加入火种清河的统一战线来，而不是要杀死这两名狙击手。整个大石山如今在地图上被分割为39个区域， P5092 需要做的就是将这39个区域一一搜索，今天才搜索到第12区域就已经与蛮子遭遇。按照之前的战斗来看，这大石山里最少还藏着400多个蛮子。对此 P5092 并不在意，数十支作战班组也不过是他先遣的侦察部队而已，一旦遭遇大量蛮子，他会立马将所有兵力投入战场，完成对蛮子的围剿。不过整个12号区域都搜索完毕之后，前线的数十支作战班组也没再找到其他蛮子，看来想要肃清整个大石山还需要好几天甚至半个月的时间。前线指挥询问道， 长官，现在怎么办？ 现在去找一下那两个狙击手，起码要找到他们的射击地点，我需要判断一下这两名狙击手的实力。 狙击手肯定已经离开了，没有狙击手在看完枪之后还傻乎乎地待在原地，但只要能找到他们的射击位置，就能确认对方到底是相距多少米开的枪。结果 直到傍晚的时候，才有作战班组在13号区域发现了那两名狙击手的线索。 P5092 皱起眉头，难怪找不到那两名狙击手，原来对方在13号区域打了12号区域的目标。他在地图上拿笔记录下狙击手的位置，然后测量狙击手到之前击中蛮子的距离。于是他惊愕地发现，这两名狙击手与目标距离已经达到了1200米左右，比他想象中的900米还要远一些。 P5092 低头沉思道， 1200米，这在狙击手里也是极为优秀的佼佼者了，怎么大石山里还一下出现两个？ 他看向副官， 最近有没有关于两名狙击手联合行动的情报？这两人如此厉害，肯定会有一些名气。 我这边把您的需求提交给情报部门，让他们来比对嫌疑目标吧。不过这件事情需要一定时间，还未必会有咱们想要的结果。 好，你也仔细想想，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有名的狙击手？我倒是知道有一个组合里有个狙击手特别厉害，不过他们也只有一个狙击手啊。 您是说那个白色面具的操控者？ 对，就是他们俩。 长官，发现可疑位置，这里的杂草处有人趴过的塌陷痕迹。 说完，所有侦察序列的作战班组开始向11点方向集结，并针对发现线索的位置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再次展开地毯式搜索。 P5092 在指挥车里静静地等待着，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不过他没抱以太大期待，毕竟现在距离那两名狙击手开枪已经过去了4个多小时。然而就在此时，通讯频道里忽然传来惊呼声， 这里竟然有两个蛮子的尸体。 P5092 愣了一下， 具体情况？ 前线指挥已经赶到藏匿尸体的地方，那两具蛮子的尸体也不过是用树枝简单的遮盖了一下，所以很轻易就被发现了。前线传来粗略的尸检信息， 不是枪伤，两个人中一个人是被利器洞穿了脖梗，也不知道是多锋利的武器，竟然把脊椎都给直接在脖子里戳断了。另一人的伤口是胸前划伤与心口洞穿伤，左臂断裂。我怀疑被洞穿脖梗的那个蛮子是被人埋伏了，而后同行的蛮子想要杀敌，却不妨被对方一刀砍断了他的左臂，刀锋切开左臂后在胸前划过，然后行凶者收刀直刺插入了蛮子的心脏。报告完毕。 通讯频道里还有电流声。 P5092 听完简单的尸检报告后就陷入了沉默，他甚至能通过这简单的言语想象到当时刀锋与血液纷飞的模样，也能想象到杀人者有多么的狠绝。刀锋从蛮子的手臂肌肉切入，而后切开坚硬的骨骼，断落的手臂与蛮子惊诧的眼神交映着，杀人者的刀锋从蛮子胸口掠过，并且骤然收刀给予致命一击，一气呵成。可是 P5092 没想通，他原以为只是两名狙击手而已，怎么突然蹦出来一个近战也如此凶猛的高手来？是狙击手还有其他战友，还是说这两名狙击手本身就很凶猛？话说 P5092 之前还担心这两名狙击手近距离遇到蛮子会很危险来着，现在看来危险的是蛮子呀。 说对吧，今晚宿营一级警戒，防止蛮子夜袭。 说完他关闭了自己手上的通讯器材。一旁的副官问道， 长官，这两名狙击手会不会成为咱们的隐患啊？ 不要想这么多，这个时候能够出现在这里共同退敌的人都是朋友，至于以后还是不是朋友，那也要等战争结束了再说。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当你身处荒野，并且身边有敌人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升起明火，因为那篝火会让你变成这黑夜里的靶子。任小素与杨小锦两个人坐在一棵大树的树冠上，那大树茂密的枝条正好可以在夜晚隐藏他们的身形。 给吃点吧。 任小素从宫殿里掏出一块巧克力来递给杨小锦。 我觉得这大石山里的蛮子可能并不多， P5092 他们剿灭这些蛮子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杨小锦接过巧克力轻轻咬了一口。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些蛮子有点喜欢偷袭阴人，非常狡诈，咱们别阴沟里翻船才好。 不是狡诈，或许你接触这一类人比较少，但我在他们身上竟然察觉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猎人的气息，就像猫科动物一样，当你背对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本能地向你发起偷袭，甚至不去考虑这偷袭是否可以成功。 而这些北方的蛮子惯用偷袭，也是猎人的本能。任小素他们出了前进基地之后，先是装模作样地向东走，等走了半天才快速地向大石山方向迂回。然后进山半天，任小素立马发现了这些北方蛮子的行为习惯。这些人是在把中原人当作猎物来杀的。或许很多人都以为那只是普通的埋伏，但任小素发现这些人隐藏的位置一定是下风向。在面对人类的时候，其实压根用不着隐藏在下风向，毕竟人类的嗅觉并不好使，只有去猎那些荒野上的野兽时才需要如此小心谨慎，以免猎物提前嗅到了人味。如果一次还可能是偶然，那么任小素他们遇到两次就绝不是偶然了，这是对方的潜意识习惯。 北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如果人人都是猎人，也有点夸张了吧？ 管他是什么样呢？ 任小素冷笑起来，论起打猎这样的事情，这些北方的蛮子还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而且这里是南方，是任小素的主场，不管对方打猎手法多么娴熟，都不会比任小素更了解南方的荒野与山脉。杨小锦看了他一眼， 有计划了？ 先别聊这个了，要不咱们聊点比较敏感的话题。 杨小锦疑惑了一会儿。 比较敏感的话题，你对中原政治局势怎么看？ 我不是说聊这个。 行啊，胆子越来越大了，不错不错。 还行吧。 此时苍穹之上的星光如海，两人并肩坐在粗壮的树枝之上，一起抬头眺望头顶的银色海洋。杨小锦突然问， 回西北之后你最想干什么？ 任小素望着星空，思绪突然被这个问题给拉远了。 想要去看看178要塞外面的世界，然后回去种种地，或许我可以在178要塞里面当个心脏外科的医生，然后每个月领工资养活我们一家人。当我沾满寒气回到家，摘掉围巾，然后会对你说我回来了，接着听到锅台上炖汤的咕咚咕咚的声响。 这句话说的杨小锦竟是愣住了，不知为何他忽然可以想象到那幅画面，还有一点点期待。而任小素所说的这一切琐碎事情拼凑起来，其实他只是想要有一个安定的家而已，种点地，或是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外科医生，回家之后就能见到妻子，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愿望。然而就是这简简单单的愿望，在如今这个时代里都快要变成奢望了。 你不打算当你的少帅吗？ 任小素靠在树上。 我哪有什么资格当少帅啊，其实我也不知道张先生为什么觉得我可以，但我一直在想，难道不应该找一个老成持重一点的？对于司令这个职位来说，我的年龄也太小了，虽然我知道他也不是现在就让我当，只是我觉得自己独行惯了，可能真扛不住他期待的这份责任。 杨小锦看着浩瀚的星空说道， 无所谓了，干什么都行。 对了，你以后最想干什么？ 然而杨小锦很久都没有说话，直到他慢慢靠在任小素的肩膀上小声道， 以后告诉你。 就在这血腥的战场之中，没人会想到有一对少年男女正紧紧依偎在一起。这世界很大，可能给彼此温暖的人 却很少。这个时代的生活里充斥着黑暗、背叛、交易，以至于只要有一点点温暖，大家都会觉得来之不易。清晨，大石山里的 P5092 带领的主力部队营地外，有数十名炊事班士兵抬着铁桶朝河边走去，他们要负责补充今天的做饭用水。一支主力部队的人数多达数万，他们不可能依靠运输来解决水源问题，所以大军行进途中一般都是沿河流走的。士兵两人一组抬着铁桶晃晃悠悠地走着，还有士兵神秘兮兮地说道： 哎，你们听侦察营的人说了吗？昨天他们进山遇到蛮子了，而且差点死了一个作战班组的人，还好有两个狙击手救了他们呢。 负责抬水的炊事班班组长说道： 哎，听说了，也不知道这是哪来的两名狙击手，想想还怪刺激的。哎，当初要不是我眼神不好，说不定也能当个狙击手。你看咱部队里头那几个狙击手一天天牛的，吃饭都要开小灶。 在部队里能开小灶就是一种很有面子的事情了。然而就在他们刚刚走到河边的时候，那河里突然激起浪花来，河流之中一柄巨斧从水花中劈来。水花先至，斧子后至，只见那斧子一层层劈开水幕，来到火种士兵面前。此时已经有人不由自主地尖叫起来，这一斧子实在太过突然，谁也没想到那蛮子竟然会躲在他们附近的河流里等待着偷袭。惊诧间，河流之下又钻出两个蛮子来，斧子锋利至极。可还没等到那斧子劈到火种士兵身上呢，火种士兵们忽然看到最前面这蛮子的脑袋上绽开血雾了。 狙击手！ 蛮子头上爆开的血雾还在空气中弥漫，不过这一枪似乎并未将其余的蛮子给吓退。埋伏在河流里的蛮子还有三名，他们手持着巨斧，宛如河里的鬼。炊事班来河边抬水的时候，连最基本的武器都没带。说实话，他们真没想到会有敌人藏在这里。一名蛮子吼道： 不要退缩，狙击手在这里，我们已经跑不掉了，能砍死几个就砍死几个。 身后就是河，就算重新跳进河里也需要时间，所以这些蛮子很清楚他们必死无疑，但临死之前要拉几个垫背的。剩下的三名蛮子朝着炊事班继续追砍过去，行动极其迅速。可还没等他们走两步呢，又有两枚狙击子弹飞来，直接将两名蛮子的心口给击穿了。炊事班的士兵们吓得连水桶都要扔了，结果却发现刚刚钻出河里的四个蛮子竟眨眼间就只剩一个了。他们惊魂未定之间，炊事班的班组长狠声道： 都他妈别吓到自己了，这丫的就剩一个人了，这要是都能吓到咱们，那回去说起来就太丢人了，一起上弄死他。 此时炊事班的血性也被激发出来，虽然他们平时没有打过仗，但也是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士兵啊。说话间，炊事兵们不再退缩，反而慢慢地朝仅剩的那个蛮子逼近过去。只是五秒钟的时间，这群炊事兵竟已经结成了战斗阵型。那蛮子冷冷地盯着众人，手中持斧冷笑起来，下一秒则冲锋起来。炊事班的班组长怒吼一声扑了上去： 干他！ 可狙击手并没有打算给他们这个露脸的机会，远处的狙击枪之前的三声轰鸣声还未止住，轰隆隆的声音犹在耳边。结果最后这名蛮子胸口再次爆出血花，身上的皮袄像是被炸碎的破布偶。战斗开始的快，结束的也快，炊事班的一群人站在原地有些茫然，这就结束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班组长对一名士兵说道： 快去汇报长官，就说这里遭遇蛮子伏击。 说完，两名炊事兵疯狂地朝军营跑去， 十多分钟便带着 P5092 等人来到河边。一群士兵围在 P5092 身边，手里还举着防爆盾牌，生怕不知藏在何处的狙击手图谋不轨。结果 P5092 摆了摆手， 都让开吧，你们把我护得这么结实，我什么都看不见。 长官，您的身体也扛不住狙击枪啊。 P5092 把身边的士兵都推开，笑着说道， 放心，这两个狙击手又不是我们的敌人，不用如此害怕。 这一刻，任小素藏在远处，通过关把镜看到 P5092 蹲在蛮子的尸体旁边。 这不是 P5092 吗？他好像一点也不害怕狙击手似的，胆子还挺大呢。 P5092 蹲在蛮子旁边冷静地问， 你们之前说来台水的时候他们忽然出现是吧？去两个 T4 下河里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说完，两名 T4 脱掉外套，钻入了冰冷刺骨的河水之中。紧接着他们上岸上说道， 这些蛮子应该早就埋伏在这里了，河底还有刚刚被啃食过的鱼类骸骨。 那些鱼是蛮子在河里捉的，没有任何处理就直接生吃撕咬了。 这群孙子还真是喜欢偷袭啊，对方猜到我们早上肯定会有人来河边补充水源，所以就在这里埋伏着。给我传令下去，再往后所有人进出营地必须配备荷枪实弹和手持式榴弹发射器，炊事班、工程兵等技术类兵种外出要有两支作战班组护送。 收到。 副官把此事记下。然而 P5092 更加疑惑的是， 四名蛮子每个都是一枪毙命，连我们都不知道这里藏着蛮子，那两个狙击手为何能提前预判到呢？ 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好像是蛮子在狩猎，却没想到自己也被别人当成了猎物一般。蛮子们藏在山里，自诩经验丰富的猎人，一副把中原人玩弄于股掌的态度。可他们都没想到，这山里还有比他们经验更加丰富的猎人，也把他们当成了猎物，而且知道他想干什么，能猜到他们躲在哪里。 P5092 抬头望向河流的对岸，竟对着任小素与杨小锦藏身的方向招了招手表达谢意。任小素乐了， 嘿，这 P5092 有点本事啊，走吧，继续找其他蛮子去。 任小素确信 P5092 是看不到他们的，就连他想看清 P5092 都需要关把镜的辅助。对方应该是从蛮子身上的弹孔判断出了弹道方向。 P5092 身旁的副官看着长官招手便疑惑道， 长官，您看到那两个狙击手了？ 没看到，但我知道他们肯定还在那里。行了，都回去吧，一个小时后再次进山，今天再搜索12个区域，把这些蛮子都给我赶到龙潭峡谷附近去。 那这两名狙击手就不管了？战场里突然多了这种不确定因素，说不定会干扰我们的作战计划，起码也得和他们取得联系才行啊，如果他们能配合我们的行动就更好了。 不管了，你不觉得有这俩人在咱们会少死很多人吗？这才是最重要的。记住，我们真正的战场在北方防线上，这里的蛮子也不过是给我们热身的机会罢了。在抵达北方前线之前，我需要士兵有足够的士气去面对更残酷的一切。 一个小时后，当主力部队再次进入大石山准备完成今天的围剿任务时，他们突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报告长官，前线传回消息，17号区域的芒岭处发现三具蛮子尸体。 报告长官，前线传回消息，15号区域的坤涧处发现了两具蛮子尸体。 报告长官。 仅仅半天的时间里，前方负责搜索大石山山脉的主力部队竟是一口气发现了20多具蛮子的尸体。这些尸体里有狙击枪一枪毙命的，也有直接被利器斩杀的。尸体最多的一处有7具蛮子尸体，这些明显经历过正面战斗，可他们还是全部死亡了。也就是说，这山里正在帮助他们清理蛮子的人 拥有着正面厮杀7个蛮子的实力。副官通过指挥车内的屏幕查看那7具蛮子的尸体，他分析道， 看样子是一场遭遇战。 不是遭遇战，你看这里的地形，前后只有一条山路，地形较为狭窄，是一个半密闭的空间。 副官也不傻，他立马反应过来， 长官的意思是多处事发地点里只有这里的蛮子最多，一次出现了7个，他们很有可能是负责追杀解决这2名狙击手的，结果却被狙击手给引到了这里。这里地形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蛮子当发现打不过之后想跑都跑不了，所以那2名狙击手是有足够的自信才把他们引到这里来的。 没错，如果7个人分散逃跑，抓起来还需要一番功夫，可这里前后只有一条路，就算蛮子逃跑也只能往一个方向跑。 那这2名狙击手也太狠了吧，能够正面斩杀7名蛮子的人怎么也得是超凡者了呀。 不止，那2个人并未受伤，他们对这7名蛮子完全是碾压的实力。我相信蛮子的数量就算再增加几个，恐怕结果还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能杀7个蛮子，是因为来的只有7个，而不是他们只能打得过7个。 所以他们很难从蛮子的数量来推测狙击手的实力，只能知道对方很厉害，就算替我来了恐怕也就这样了。这种人这个世界上并不多。副官疑惑道， 您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您之前说过的那个人，就是那个白色面具的操控者？ 有这个可能，如果是他来的话就能够解释得通了。继续地毯式搜索，把每个发现蛮子尸体的地方都标注在地图上，还有蛮子死亡的数量。 一旁的作战参谋赶紧根据长官的指示忙活起来，结果这拿红笔一标，大家赫然发现整个地图都密密麻麻的红了一片。 P5092 感慨道， 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太大了吧，光这半天的时间就杀死了50多个蛮子，再等2天的话，他们岂不是要把整座大石山里的蛮子都给杀绝了？ 不过 P5092 最不理解的是，这山里猎杀蛮子的人到底是怎么精确找到蛮子的，是因为太了解蛮子了吗？就在此时，指挥车的通讯频道里响起枪声，副官拿起通讯器冷静问道， 怎么回事？ 报告长官，刚刚距离我们400米左右的位置有狙击枪声，我觉得那2名狙击手离我们很近了。 说话间又是一声枪响，紧接着一连串的狙击枪声传来，似乎那边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交火。 P5092 当机立断说道， 寻找他们的射击目标靠近过去，不要试图去接近这2名狙击手。 说完，前线负责地毯式搜索的战斗人员里立刻有10支作战班组动了起来。只是400米之间距离好像很近的样子，但翻山越岭之间，这400米之间距离可能要跑几十分钟。等他们抵达战场的时候，狙击枪声早就停止了，狙击手也不知道去了哪里。紧接着火种士兵们迅速开始寻找狙击手的射击目标，以狙击枪声的位置向外扩散，搜索所有半径 1.5 公里内的区域。如果是普通狙击手的话，其实他们搜索半径800米就差不多了，大部分狙击手能够在800米内精准命中目标就算是很厉害了。可这2名狙击手太厉害了，是狙击手中的佼佼者。很快他们在一处河边发现了战场，此时河边倒着20多名蛮子，尸体一路从河边绵延到树林之中，那些蛮子的血液不停流淌出来，将岸边的泥土都给淹红了，地上还散落着兽皮制成的水袋，那水袋打开了塞子却空空如也。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火种士兵慢慢靠近过去，通讯频道里传来指挥声， 查看树林里的脚印，确认他们这一队是否有人逃脱。 很快 火种士兵便汇报道： 确认，这只蛮子被全歼在河边了，树林只有来时的脚印，没有离开的。 因为河岸边的泥土潮湿，而蛮子人高马大的，不可能完全隐匿脚印。 P5092 在指挥车里皱着眉头。 所以这两个狙击手大概是提前预判到这些蛮子会来这里取水，然后就提前埋伏着了。 他取来地图，却看不出来这些蛮子取水的地方有何特别之处。副官疑惑道： 奇怪了，为什么他们笃定蛮子会来这里取水？整个山里有三条河流穿过，还有十多条小溪，为什么偏偏是这里？ 可能这就是他们的特殊本领吧。 早上的时候，这些蛮子算准了会有士兵去河边取水，所以在河边进行埋伏，然后遭遇了狙击手。到了中午的时候，这些蛮子却同样因为一件取水的小事被别人埋伏，又遇到了狙击手。这种感觉就像是有个能够预知未来的人在战场之中左右着生死之间的平衡。原本有些火种士兵总感觉自己在搜索蛮子的时候像是猎物一样被人打量着，而现在真正的猎人来了，蛮子则变成了猎物。 P5092 对通讯频道里的前线指挥说道： 把你们的单兵口粮留在原地，然后撤退吧，不要在那里逗留。 副官问道： 您是要把单兵口粮留给他们？ 他们不一定会去取，但我相信他们能够看到我的善意。 说话间， P5092 一直盯着地图，然后在地图上用红笔标注出这条河流的位置以及死亡人数。只是这时他忽然发现， 这狙击手杀人的范围像是一个扇形，怎么感觉他们和咱们想到一处去了，都是在把蛮子往龙潭峡谷方向赶呢？ 在 P5092 的作战计划里，他就是打算把蛮子全都逼到龙潭峡谷附近，然后一口气全歼掉的，结果对方也在这么做。是对方无意为之，还是对方通过前方侦察兵的动向判断出了自己的意图，然后来配合自己完成计划？如果是后者的话，那这狙击手的直觉就敏锐的有些过分了。大石山战场对于火种和蛮子来说原本就是双方厮杀的战场，却因为两个人的到来导致战局忽然扑朔迷离起来。不光是 P5092 在好奇任小素的真实身份，就连蛮子也有些惊疑不定。他们这两天里死的人突然增加，而且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战友之死都是毫无意义的死亡。这些蛮子无一例外全是被人偷袭杀掉了，有的被人暗处开枪打死，有的则是被人藏在想不到的地方一刀毙命。说实话，整个远征军团还从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竟然连敌人在哪都不知道就被杀了这么多人。夜色中，一支五人小队的蛮子正在树林里朝北方行进，他们已经发现各个方向都被火种部队的主力给封锁起来，驻扎了大量的部队，并且建造了临时的防御工事。这支主力部队在 P5092 的指挥下步步为营的将蛮子一点点向北逼迫，蛮子们除了往龙潭峡谷撤退以外好像已经别无选择了。五人小队的蛮子沉默着前进，他们成一条直线穿梭在树林里，期间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不过他们行进的速度并不快，因为在行走的过程中他们还需清除自己走过的痕迹，以免被后方的火种部队发现并追踪。然而走着走着，对前方的武长忽然回头看去，他赫然发现队伍里只剩四个人了。武长提着斧子站定回身： 瓦列里去哪里了？ 直到这时，其余几个人才回头惊愕发现，那个叫做瓦列里的同伴已经不知所踪。在此期间，他们甚至都没听到瓦列里离队的动静。武长问队伍中排在第四位的蛮子： 跟纳基，瓦列里去哪里了？他一直就在你后面，他离队了，你都没有发现吗？ 此话一出， 其他人也疑惑起来。他们行进过程中，差不多每人都保持着3米的距离。前面的人没听到动静，或许还可以说得通，但根纳季肯定知道瓦列里去哪儿了吧。可是根纳季并没有回答问题，只是继续朝前走着，走路的姿势有点僵硬。月光透过树林里的枝叶照射在所有人身上，斑驳如冰片，而根纳季那诡异的走路姿态看起来竟让其余两人有些头皮发麻。根纳季走路时还有滴答滴答的声响，仿佛有粘稠的液体坠落在地面的腐叶上。那武长忽然举起斧子指向根纳季， 停下，不要再靠近了，不然老子现在就砍死你。 剩下的人也发现不对劲了，他们举起斧子便要警戒，可这时候发现不对劲就已经太晚了。刹那间，根纳季背后突然闪出个提着黑刀的少年人影来，这少年脸上还带着些许笑意。待到他闪出，根纳季的壮硕身体便再也没有力量支撑，直挺挺地向一旁倒去。直到此时，蛮子们才意识到，这根纳季刚才就一直闭着眼睛，只是树影斑驳，让他们一时没看清楚。根纳季早就死了，而那滴答声正是血液掉落在地上的声音。来不及多想了，树林里的少年已经挥刀而至，首当其冲的蛮子举起斧子便要格挡黑色的刀影，他甚至已经想好如何斩杀面前的敌人。对于他们来说，杀敌好像从来都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只需要用力量完全碾压就好了。可让蛮子惊愕的一幕发生，当黑色的刀影从斧子上掠过时，那未知金属制成的斧子竟被斩成两截，甚至都没能让刀锋有片刻的停顿。任小素并未在此人面前停留，刀影确实还未绝，他就已经与当先这人擦身而过，就仿佛人比刀还要快似的。而后下一个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伴成为两截，而他来不及思索，任小素就已经来到他面前了。剩下两个蛮子亲眼见过黑刀的锋利，就不会再傻傻地用自己的斧子去劈砍了。要知道，远征军团的斧子都是合金制成，谁能想到这无往而不利的斧子会像豆腐一样被切开。电光火石之间，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两天以来自己同伴莫名惨死，恐怕都是面前这少年所为了。想到这里，两个蛮子大吼着并肩而上，树林间影子晃动不止，可俩人忽然眼睛一花，面前竟没了任小素的身影。快，太快了，两个蛮子脑海里同时闪过这个念头来。再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任小素已经侧步来到两人左边。少年脚下踩着腐叶，那积累覆盖了不知多少层的腐叶在巨大踏步力量下骤然炸起，在任小素身中飞旋，宛如一只只乌鸦。左侧的蛮子本能似的挥出斧子，可才挥到一半，却发现自己再也挥不动了。这时他惊悚地发现自己的斧子竟被那少年从中间抓住了斧柄，给硬生生地夺了过去。蛮子不想放手，可斧柄上巨力传来，那少年只是随意回首，便把他连同斧子一起给甩了起来。蛮子迫不得已松开斧子，整个人飞了出去。任小素掂着手里的斧子嘀咕道， 就是想攒点斧子来玩玩，没想到抓得还挺紧呢。 如今他的身体素质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16.5 和 16.1， 这些蛮子也不过300斤重，扔起来跟玩一样轻松。说话间，那个被扔出去的蛮子拦腰撞在树上，腰间剧烈的疼痛几乎让他休克过去。咔嚓一声脆响，蛮子的腰椎竟是撞骨裂了，连带着粗壮的树干都发出咔啦啦的不堪重负声响，植物纤维在撞击下一根根断裂。武长是最后一人，他眼见任小素的实力根本不是他能抗衡的，便转身就跑。可任小素抬手就将手里的斧子掷了出去， 那斧子在空中飞舞的时候发出嗡嗡声，仿佛空气都被鼓荡向两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那武长还没跑开十米，就已经被斧子劈进了后背，连脊椎都被硬生生地劈开了。任小素走过去拿起两柄斧子，他打量着足有一米多长的大斧子，感慨道： 第32把了。 这两天时间里，任小素忽然对蛮子的斧子来了兴趣，也不知道这斧子什么材质，感觉足以跟以前见过的纳米刀媲美。虽然他也不知道自己攒这玩意儿有啥用，毕竟他有黑刀用不着啊，但抢别人东西再攒起来的这个过程总归很快乐。斧子很沉，如果不是蛮子力气巨大，恐怕还用不了这么沉重的武器。任小素将两柄斧子收进宫殿之中，准备离开，可一转身，他忽然看到树林之中影影绰绰的不速之客，四面八方传来沉重脚步踩踏斧叶的声响，就好像有数十头熊在快速靠近似的。月光稀疏，可任小素环顾四周都还能看到一柄柄斧子在树林之中折射着寒光。原来之前那五人只是诱饵啊，就像任小素抓麻雀要先在黑锅下面放谷子和面包屑一样，想要做一个好猎人，首先得懂得如何用诱饵，舍不得放诱饵的猎人并不是好猎人。所以这群擅长捕猎的蛮子甚至不惜拿自己的同伴来当诱饵，只为了解决任小素。对方这是下了血本的，不过也能理解，毕竟这两天他们有太多人折在任小素手里了，现在用五人就把他给调出来，虽然听起来有些残忍，但起码会减少更多的伤亡。此时当蛮子接近任小素为圆心半径50米范围后，他们开始放缓脚步，有条不紊地调整着阵型，以免任小素逃脱。任小素仔细地打量着对方，说实话他还没有同时面对这么多的蛮子，对方阵型紧密而又扎实，无形中便给他巨大的压迫感。那张开的巨网中，任小素就像是一头迷路的孤狼，最终要被猎人围剿。靠近时，蛮子口中不知呜咽起什么调子来，显得异常苍凉且凶狠，这种声调就像是战斗时的战吼。当猎物发现自己被这声音包围之后，会渐渐失去理智并焦躁起来。蛮子越来越近，当他们看清树林之中的少年时，已觉胜券在握。不得不说，这些蛮子确实是好猎人，如果换了别人恐怕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就算是火种 T5 也不可能硬刚这么多蛮子。可惜他们包围的是任小素。刹那间，任小素以黑刀斜指西边，蛮子们愣了一下，他们没想明白这少年要干什么。可是负责这次围杀的那个蛮子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因为他看到那少年在笑。蛮子怒吼出声： 不对，有诈！ 话音刚落，他的胸口便有血花绽放，随后远处才传来狙击轰鸣声，像是为一个舞台拉响了序曲。那嫣红的血色在月光之下熠熠生辉，树林间刮起风来，似乎连树枝也在鼓掌。任小素看着身边的蛮子，这场好戏的观众们都已入场。下一秒，任小素不退反进，杀入了人群。他孤身一人在蛮子人群中从容不迫地厮杀，而一切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敌人都会在他身边猝然死去。狙击子弹在树林缝隙中穿梭着，就像是外科医生手里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开生命。任小素走到哪里，蛮子就死到哪里。一时间，那斑驳银灰下的少年像是死神一样。就像之前所说，一个不会用诱饵的猎人，绝不能被称之为一位好猎人。 这些蛮子用五名同伴的生命来当诱饵，引出了任小素。但任小素又何尝不是在拿自己当诱饵，来表演一场杀戮？比狠，任小素还没输给过谁。但从猎人职业角度来看，这两天厮杀下来，任小素已然明白了一件事情：这些蛮子或许打猎技巧都还不错，但那是在遇到他之前。这是一次猎人之间的博弈，但毫无疑问的是，任小素赢了。蛮子们被杀红了眼，他们怎么想不通，自己这边这么多人，为何总是杀不死那少年？不仅杀不死，而且连近身都难。这时他们发现，那少年厮杀时绝不看身后，就像是一个一意孤行的刺客。当血腥味在树林间弥漫的时候，这世间一切事都不值得他回头了。身后的敌人自然有人帮他杀死，这是对同伴绝对的信任。不知不觉间，任小素已经将蛮子的包围给杀穿了。他突然看向前方，有些愕然，因为前面已经没有敌人了。他豁然转身，朗声笑道： 哼，不好意思啊，杀过头了。 说话间，他竟折返厮杀回来。蛮子们的内心中竟升起一阵屈辱感。他们数十人来围杀对方，结果自己这边不仅包围圈被杀穿了，还被对方杀了回来。可是在那狙击枪的清晰节奏里，谁也没法对这少年完成合围。他们甚至从没三个人以上同时围杀过这少年，一旦有超过三人想要近身配合，那就会被黑夜里致命的狙击子弹撕裂阵型。有蛮子怒吼道： 撤退！ 撤？现在撤有点晚了吧，别走啊，我还有点掏心窝子的话要跟你们说呢。 说着，任小素手里的黑刀插入面前蛮子的心口，然后手腕一抖，便将对方健壮的心脏狠狠绞碎。直到这一瞬间，任小素才终于觉得自己真真正正做了点事情。在卫生所里的时候，他偶尔看着门口不断被抬进来的伤患，心情会有些低沉。这个时代里，连火种这样的组织都会因为外敌放弃到手的利益。如果是别人这么做，或许并不会给任小素那么多感触，可这是他一直以来认定为最冷血的组织，却两次在中原人类需要他们的时候站出来。这让一直以来都和火种保持敌对状态的任小素有些触动，于是也想做点什么，于是他来了这里。任小素提刀缓刑： 我也不知道这个时代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有人坚持了原则却被人打断了腿，有人只想救死扶伤却发现自己救不过来，有人想要踏踏实实的种花却被逼上银杏山，有人只想当个好人却被当成了傻子，有人只想保护自己的妈妈却被逼成了疯子。我不知道这个时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我能做的大概是杀掉这些制造问题的人。现在连你们也来听了，那我就先杀了你们。 任小素杀机四溢，他不认同王氏，不认同火种，不认同庆氏。这一路上他见过太多太多不同道路上行走的人，大家各自在自己的道路上奔向远方，但他依旧没有志同道合者，只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现在这个问题似乎有了一个模糊的答案，也许杀点人之后会更清晰一些。任小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因为想杀点蛮子吗？不是，起码一开始不是。因为认同火种？也不是。就算火种两次为了人类大义挺身而出，但任小素还是很难认同他们在执行目标时的冷酷。这世间所有掌权者并不都贪图享受，王胜之为了追求真正的公正，所以认为只要人类不再管理人类就能解决问题。那位下身瘫痪的政治家坐在轮椅上，连王氏都在他的算计之中。火种为了人类火种的延续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任何人，包括自己。 他们一只手举起屠刀，另一只手高举火炬，想要为后人照亮前路。可这都不是任小素想要的，或许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像他说的，他最不喜欢我们走了一点弯路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巨大牺牲。树林间，他将蛮子一个个杀死，他最喜欢的人就在他身后护他周全。这时候他忽然意识到，他来这大石山里就是为了守护。这个概念对于自私的他来说并不清晰，可回想起来，他站在卫生所门口，看到那些伤员一个个被抬进来，人们的痛呼声与哭声交织在一起，就像是人们在孤独绝望中的高歌。那一刻他心中是有触动的，他觉得不该这样，这世界不该是这样的。这种感觉从未如此强烈过，强烈到他有些愤怒，然后想杀点制造问题的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